青春如梦，流年匆匆，别再等，天亮之前启程。若你风起航，黑夜 七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女神小磊闪亮登场。 Hello， 各位，在星期天的下午的4:08，欢迎来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女神百分百，我是小磊。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没错，你也可和我们的合作平台一直播进行页面搜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情况啦。 是的，那还是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老嘉宾 老嘉宾 邓天一。欢迎。 对，大家好，我就是传说中的妇女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哎，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主题呢，就是现在是考研季，下个月就考了对吧？ 对。 那聊一聊你的心路历程。那么有的网友呢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可以给我们留言说一下你的你的这个 心路历程， 对你的心路历程，包括你的一些经历啊，还有你现在的一些想法，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能给你解决就给你解决，不能给你解决也给你开导开导吧。 成了一个心理访谈室。 是的，那么首先还是要先进入到我们的女神 麻 辣 烫。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啊，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麻辣烫。 嗯，好，那今天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呢，就是人物造型蛋糕啊，堪比手办，80后小伙做蛋糕获得了国际奖。哎呦我的天哪，真是贵了啊。那给小磊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图片到底什么样的呀、嗯、什么叫人物造型蛋糕啊？ 就是这样， 哇哇哇， 他用手的一些工艺的做法造成了这样一个非常精美的蛋糕、嗯嗯、这个其实看起来还蛮普通，不 是 特别的能够称为国际金奖。 对，你给我们整一个比较， 看一看这个国际金奖的这个真容啊。 好，哇，这是 蛋糕 吗？ 不是， 很像一幅画。 这是局部，我们来看它的整体。 好，看一下整体， 更是特别的惊讶。 哇哦，这是整体吗？啊、哦， 是 这个样子的。 这是孙悟空的 这 个手办。 哎，这个好像就是，哎，真的是像那种雕塑 泥塑 是 吗？ 雕塑， 对， 感觉这怎么可以用蛋糕 做起来？特别是这个是武则天的年轻时候的模样， 武媚娘嘛。 我第一反应，这种蛋糕好吃。 你舍得吃吗？ 嗯，如果是给我的话，我会考虑吃。我觉得残忍啊，这个人物造型、啊、吃的下不去嘴。 直接就是艺术品，不是我们的食物了。 把食物做成艺术品有点浪费嘛，食物就是用来吃的呀。 对，那刚才给大家展现的这些图片呢，也是近日落幕的世界蛋糕大会上，80后的小伙叫周毅啊、嗯，所带领的中国团队获得了 3金2铜， 其金奖作品呢是武则天，就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个。 是的， 对，人物动作、眼神都是栩栩如生啊。 是， 有网友评论堪称是堪比是手办、啊。 对，手办都是我们机器做出来3D 造型， 没错， 但这是用人手来做出来的。 是，而且他做的那个就是这个武则天真是惟妙惟肖、 嗯、 就很妩媚的那种感觉， 细节上来说真的是太厉害了。 对对对，是的。 嗯，好，我们来看第二条资讯。刚刚的这个资讯呢是让你惊讶于我们的人的这个记忆厉害，下面这个资讯呢能够让你耳目一新。我们在这个火车站呢经常看到的是人来人往，然后基本就是没有什么音乐舞蹈，而这个安徽的消防火车站呢玩了一个快闪，这我们来看一下啊、嗯、这个快闪的视频。 好， 嗯，我来找一下这个视频。对，在这儿。马上就要让你惊讶了。现在就是一个平常的一个状态。 其实在车站是吗？ 嗯， 啊、哦，姑娘 脱衣舞。 好。 危险物品莫携带，乘车防火要知道，车上灭火器有2种，水机绿色干粉红，报警按钮别乱碰，紧急时刻才启动，发生火灾要冷静，飞伞叫喊人心慌，火势大步行惊，车厢2头有通道，火势猛快跳窗，应急锤可帮忙。 好的，那我们刚才其实看到这一段也是这个小磊找到这个视频，就是一群小姑娘在这个是北京南站不是，不好意思， 安徽消防火车站 玩快闪， 对， 他们就是排成一字队那样跳舞，然后就像 NBA 的那个啦啦队一样。 对， 我觉得在这个消防火车站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就很少会见到这样子的。 哎，没办法，我这人就习惯吐槽、 啊、 我因为这个视频后面我没有太看清，我想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发放一些纸品，就是宣传手册一类的。 哎，有， 对吧？那我还可以，因为光听的话，我估计他唱的这么快，我根本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 一个是这个，再一个就不知道他在干嘛，你知道吗？ 最猛的，但是我觉得是这样，他用这个东西来吸引大家关注这件事儿，作为一个吸引的点，我觉得很好。 其实我要解释一下，这个视频为什么有点火，而且他们当天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个快闪呢？是因为那一天是消防日， 哦、 他 用此来纪念或者是来这个宣传一下我们的这个消防日。他其中的一些歌词呢，像这个高铁南站好气派，南来北往穿行忙，养成消防好习惯等等的这些宣传语，能够这个联合开展关注消防平安你我的这种活动。他也通过这种舞蹈啊或喊麦的形式，能够将这种消防知识给唱出来，所以以一种非常新奇的形式来宣传我们的消防日。 是， 也是一个非常令人拍手称快的一个方法了。 对，我觉得姑娘长得都挺漂亮的。 对，哎，我觉得像类似的活动，我们搞一搞，像我们会玩密室逃脱嘛，是吧？ 对 对, 对。 如果把这个消防跟密室逃脱结合起来，我觉得像实战一样，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对吧？ 脑洞挺大。 对，我真的觉得，你像光这个快闪是能吸引人不假， 嗯嗯， 但是我真的遇到火灾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意识？这需要实战模拟才能知道的，对吧？ 是的， 嗯。 好，那接下来女神麻辣烫的第三条啊，就是劈叉也秀出了新的高度，宿舍集体一字马，这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看一下图片。 嗯，首先第一张图片呢是好几个同学一起来， 好，我们看一下。哇，这个造型简直是堪称完美。 这是个男生宿舍还是女生宿舍？ 这女生 宿舍是吧？ 我感觉他们可以去那个叫什么秀出什么秀彩什么中国人， 对，出彩中国人， 是吗？中国人什么的达人秀了， 对 对对，还有，哇哦， 这都经过了精心的这种设计。 这是学舞蹈的女生宿舍吧？ 我也觉得应该是， 不然这有几个腿能这么软是吧？一抬就到这，我鞋上的去腿肯定上不去。 这真是方知寸地，却是一个 这就一个人在一字马是吗？ 对对对，这个也在一字马，下面这个男生 对，就一个人，这就不是集体了。 这是女生，每个人都各怀神技啊， 嗯。 还有这个一个女生单独的， 哎，但说实话，我个人觉得能一字马的人，我还挺羡慕的。对，你知道吗？就是以前看着武打戏，不都有那个女的一踢，咵就把后边那人踢飞了，我就觉得特别帅。但我以前那个也就是很不自量力的学过舞蹈，就抻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痛苦太难以忍受了。 是， 所以一字马还挺厉害的。 那其实刚才我们看这些图片，以为他们是舞蹈学院的啊，其实他们是黄河科技学院的同学啊，纷纷在宿舍里比拼一字马。哎，你们的宿舍 OK 吗？ 我们的宿舍 还真不 OK， 好像有练健身。对，练健身的比比肌肉的倒是很有，但是一字马， 对， 一字马有点难， 嗯，搭在肩膀上， 对， 好啊。 我们宿舍有我这样一个身体不协调的呀，真的是没法办到这样的美妙的造型。 嗯，好的， 来看下一条资讯。上周是全国硕士研究生考生的考试现场开始确认了，山东青岛的信息确认呢，便民服务点和在上午7点呢就排起数百米的这种队伍，场面非常壮观，堪比春运，就能够看出这个报考研究生的人数真的是太多了。 山东省每年都是报考的大省，因为山东的考生非常多。对，这个不是咱们做地域歧视，山东真的是这样。 我知道，因为我从小是在河北长大的嘛，河北、河南、山东是三个高考大省。 对， 就高考它已经是大省了，然后它又是考研大省。我的天哪，你们这压力到底大， 竞争力太大了。 对，而且我跟你说，山东省的考生的素质非常高。如果同等专业，你是山东人对吧？ 对呀、 啊。如果同个专业，就是这么说吧，以我上研究生那个经历来看，大部分都是山东人，真的。 嗯、 河南人、山东人比较多，尤其是山东人，成绩前几名的也几乎都是山东人。 对， 他们的综合素质非常好，但在高考它是有划省的数那个人数限制的，所以他们很多好优秀的学生未必都能进到那么最牛 的 高校里去。 对对对。 但是考研不一样，他没有这个限制了， 嗯、 纯是看实力。这时候强大的山东考生就出现了，你知道吗？ 哎呦我的天，太逗了。 其实山东高考来说，考研来说，都是竞争力非常大，但是这些竞争力也化成了我们提升自己的动力啊。 是， 嗯， 就是希望不要遇到山东考生啊，这就是为最希望的动力，别遇到。 好的，我们女生麻辣烫这一部分呢，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嗯、 也结束了。然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我们女神下午茶。 没错，刚刚的第四条资讯呢，就是说研究生的人数，我们今天也来聊一聊这个考研季，你的心路历程。 对。 在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一梦， 我是小磊。 嗯， 那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情况啦。 没错，您还可以关注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然后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 没错， 那同时今天还是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妇女之友天一。 对，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每个周日都跑到直播间来跟大家聊天。 是，那今天我们聊的内容呢也是关于考研啊。 是的， 现在正值考研季，下个月基本上就开始考研了。 是， 那我们也想知道你的心路历程，然后也想帮你解决一些问题。 天一除了是嘉宾之外，也有个特殊身份呢， 过来人。 对， 是考研的 过来人。 是，那其实这个天一吧，就先问问天一吧，因为过来人嘛。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考研。 告诉我们 为什么考研是吗？哎，我觉得这故事稍微有一点点长，容我讲一下。 没关系。 就是这样，我当年啊就是想参加艺考嘛，我当时最想考就是播音主持专业，就是你们俩学的专业。 好， 然后当时就来到传媒大学考试。因为我其实家里面很反对我学艺术类专业，只允许我考两所学校，一所是浙江传媒学院，一所是中国传媒大学。 那这确实是，如果学播音的话 是最好的 两 个 所 学校。 对， 对， 对， 对。 然后我当时第一次走到传媒大学里面，走到那个从那是东门吧，东门，哎不是东门，南门，从南门下地铁那个南门进来之后，我就看到那么高的松树啊，在那个路当都遮了一半，我觉得哇，这才是大学的氛围，因为以前没见过大学。 这么简单吗？ 对，然后我当时那一瞬间我就觉得这就是我要来的地方，我就心里面埋下了这样一个种子。但是很遗憾，那一年我就是播音专业就没能进到复试，然后我阴差阳错的是编导进到了复试，所以我就跟这个专业就失之交臂了。但是高考的时候呢，因为成绩没有够，因为编导专业你们俩可能了解到是艺术类专业里面分非常高的，几乎跟普通类专业差不多。 对， 然后我高考就没有考，就非不是不好，是非常烂，就没能来到传媒大学，就成了一个心理上的一个特别大的遗憾。那个遗憾到什么程度，我在艺考的时候我都不敢逛校园，因为我怕我知道这个学校之后我来不了，我太难过。真的，我艺考除了那几个考点的那个楼以外，其他地方我一步都没敢逛过。然后我当时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我说我一定要回到这个学校。 心理压力挺大的。 挺大的。然后大概是大一大二呢，因为学校的活动很丰富嘛，然后慢慢的其实考研这事就有点淡忘了。大三有一次呢，我参加学校的一分钟影展，就来到了传媒大学，那个我作品入围了。然后来的时候呢，我在想我要不要逛一逛这个学校，结果还是南门进去那个地方。我刚走到当时小黄楼还没有拆啊，就在那个黄楼那个后面刚绕的时候呢，就有个人过来问我路，说哎，那个广告学院怎么走同学。我就愣了一下，我说不好意思啊，我不是这个学校学生，我不知道广告学院在哪。哎，那个问话其实他走了，那个人走了之后我心里难过了好久。你知道吗，就是当我说出来我不是这个学校学生那时候，我特别难过，因为这个是我曾经特别梦想的学府。 没事，没关系，我也不知道。 你好意思说。 开玩笑。 然后我那时候就很难过，我就突然间想起来了，其实几年前同样这个校园里，我带着那么大的憧憬来到这儿，我那么想来到这儿念书，成为这里的一份子。从那个北京回到南京，我那时候在南京读本科，回到南京之后我就觉得我要考研，我要再回到这个学校去， 就此决定了。 对，所以我就决定要开始考研了，所以从大三的下学期开始就在准备考研的事儿，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考研。 大三下学期 对 开始准备。 是，这个是天一的一个心路历程啊。但是其实我现在周围有很多的同学，包括我的发小，他也是在积极的准备这个考研的过程当中。我可以说一下我发小这，因为本身我和小磊就目前没有考研的这个准备，所以我们两个也没有什么资格就是我们自身的一个问题。 准确的说，一梦几天不能参加今年的考研了，因为报名已经结束了。 是，再一个就是，因为身边的考研比较多，所以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故事。我的发小是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然后他是学美术专业的，然后他现在也要考研，而且他压力真的，他大到什么地步？他每天晚上可以蒙着被子自己哭。就是他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影响美术，学美术专业也是艺术类的，所以他每一次他就觉得天呀，我如果考不上我怎么办？我还没有什么实习的地方，我还没有什么就业，我还要让我家里养着，他就会很难受，就是难受到不行，就是自己 闷在被子里哭， 对， 是真的是那样。而且他考研的目的，就是他考研的这个原因吧， 嗯， 是因为他觉得找不到工作现在。哎，我觉得很多人现在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就是 对对对， 我现在如果找不到工作，我现在没有什么心仪的工作，我就要去考研。 对， 而其实他不是多爱一个专业，就是比如说啊，我真的很喜欢什么新闻方向的， 嗯， 我真的就像天一这种，我真的就是梦想，我就要考 深造一下， 深造一下，嗯。有的人他不是深造，他只是为了混一个学历。 对， 是， 所以对一梦刚才提到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 嗯， 一是考研的压力非常大， 是的， 第二是考研的目的相对盲目。 对， 正是因为这样，其实每年考研大军当中成为分母的人其实是绝大多数， 绝大多数。 毫不夸张的说，我考研那一年几乎我们那一届，大概我据我所了解，大概有1/4到2/4之间的学生，就一半不到一半的学生都在准备考研， 嗯， 以我的宿舍来说吧，直到就是我考完之后我才知道，就是就整个宿舍里面，我们宿舍当时12个人的大寝室，几乎有8个人在准备考研， 嗯， 有几个人考研准备我们都不知道，他就是自己默默的准备，后来也没考上， 嗯， 最后我们宿舍算高产的，有2个同学考上了研究生，就是算我， 嗯， 一共有2个人， 嗯， 你就想这个比例高到这个程度，但大部分人考不上。然后我也分析了一下，因为很多像一梦说的压力大，中途放弃了， 嗯，对， 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放弃了， 嗯， 然后没考好，就是单纯复习的不太用功导致没考上， 嗯， 都是成为这个考研中失利的一个原因。 嗯， 嗯，就考研和我们之前经历的高考，我现在觉得真的是差太多了， 差太多。而我一直以为就是高考是 最 最难的， 对对对， 最 艰 难 的时候。 对，首先跟大家普及一件事情，就是研究硕士研究生考试是中国最高的统一学历的考试，是统一啊， 哦， 因为像高考大家知道肯定是全国统一嘛， 嗯， 硕士也是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考试， 嗯， 博士呢就是变成各个学校自己的自主命题考试了， 嗯， 所以硕士是全国等级最高的这样一个全国统一型的考试， 嗯， 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硕士的录取比例呢比高考要难，录取规则要更难，比如说大家知道高考你总分过了就要你了，对不对？ 对对对， 硕士不一样，考研究生是这样，首先它会有单科划线，就是国家，就是以国家线来说，咱还不说自己学校自己划分线的那种，就国家线相对低一点的，首先单科要过线， 嗯， 单科过线的前提下总分还要过线， 嗯， 这才能进入到复试的资格。复试通常会1:1.2左右，当然有的学校高一点，1:1.5顶天了，进入按照这个人数比例进入到复试。也就是说这个专业我招举例吧，我就招一个人，可能我面试就是只能允许2个人进到面试，就是我的比例不可能太高了，就意味着这就是把无形中把初试的压力又加大了，所以这个分数线和这个面试的规、笔试的规、那个复试的规则，其实是造成很多人最后考不上的原因。 嗯， 这是一点。第二点，那个小磊说过复习这个事情哈， 对， 高考大家都知道是老师带着你一个班的同学一起学是吧？老师每天给你出题，带着你复习，一张一张的过， 逼着学的感觉。 对，你不学，逼着你学，你不会，成天给你讲这个难题。研究生考试不是 没人管， 没有管，没人管你，谁管你？ 我的发小就是因为我他家里经济条件也是有限的， 嗯， 所以也没有去报班，他只是在网上买了一个课程，每天自己去看。他真的，哇，觉得完蛋了。 为什么叫完蛋了？ 就是有很多东西看不懂，自己不明白，但是又没有人去给你讲解，所以他很晕。 嗯，对，这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估计可能上面都讲不完这一点，就是当时也是我当时觉得自己的经济压力也比较大，因为父母不支持我考研，他们希望我尽快工作，换句话说他们觉得我考不上，怕一旦你不考考不上研究生，你又错过找工作最佳时机。 现在人很多纠结， 这是很多人考研说最大的心理障碍。 对， 一旦你考不上找不着工作，你毕业之后怎么办？ 对， 对吧？你灰溜溜的回家，父母脸上挂不住，你自己的前程也会受影响。 是， 这也是考研压力啊。然后回到说复习，既然不支持我嘛，自然也不会给我太多的资金，然后那个时候报一个考研班，以当年的价格，大概全程班大概要就英语和政治这种班大概要7000-8000，就所谓的面授班，如果是所谓的包过班，现在看来很多是骗人的，就要上万。 那是 这个非常贵，我考研是2010年， 10年近10000 啊，对，算很高吧， 嗯， 然后当时没办法，我就只好真的也挺可怜的，花了大概1000多块钱买了个折价的网络视频课程， 嗯， 不叫网络视频，就是视频课程，就是有个人把那个他们上课的视频录下来之后拷给你， 哦， 然后这个视频还会失效， 你知道吗？ 赶紧看， 就是你必须在这个天数之内看完。嗯、然后那个时候就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开电脑，开始像上课一样开始看。他每一个视频的大概就是有两个小时一堂课，就等于一上午看这个视频就完事儿了，因为你还要中间停下来记个笔记什么的，对吧？ 嗯。 然后还有看不懂的问题，可能要反复看两遍，因为有时候老师说话很快。对，老师说话非常快，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抓紧时间来听老师说的每一个东西。 嗯， 好的好的，听我们分享这么多，不过我们上半段节目先对已经到了时间，然后我们广告一播之后再回来继续听天一给我们讲解考研的历程。 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好的，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女神百分百，欢迎收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小磊。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酒吧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没错，也可以在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上搜索活力982，点击我们的直播页面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情况了。 是的， 同时也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一直播上进行评论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啦。 对，我们会及时回复您的。那还是欢迎我们今天的妇女之友天一。 Hello， hello， 大家好。对，我是他们所口中的妇女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那其实上半段我和小磊都听得特别入迷啊， 是啊， 就是在听天一的他这个考研的经历。 对， 我突然觉得每一个人，就是在这个。就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离成功的这个当然对于天一来说，那个时候他的成功是考上研，这个路上真的都是很艰辛 的。是 的， 对，真的艰辛的故事其实刚刚都没有讲，你们可能都没有听到说这个难的点。我跟你们讲一讲比较难。 好，好， 对，我继续给你们讲。刚才讲的说那个视频课程你知道吗？然后其实视频课程是一部分，就是经济层面啊，就是考研的时候经济层面。然后后来我跟你说一下我考研时候的时间表吧，你们听一下就有感觉了。 嗯， 每天早上大概是7:30起床， 嗯， 然后7:30到8:00洗漱加去吃早餐，然后到图书馆， 嗯， 这个是每天的起床的时间。 嗯， 然后从8:00开始一直到12:00，这是上午的所有的学习的时间。 嗯， 然后中午大概12点到1点之间会吃一点东西。那个时候我为了节约时间，我早餐的时候他会多买一个饼啊什么的，就放在那个、哦、那个就是图书馆里面，饿了就中午饿的时候就吃一点，喝 点 热水。 这一点确实是因为我也有一个考研的朋友，他也是就是最近狂发飙，就是身体狂发福，就因为考研。然后他说这个脑力劳动啊，真的是比这个体力劳动要累，经常容易犯饿。 对，会买一些零食，但关键是因为你不运动，知道吗？然后我刚才说12点到1点是吃饭时间，可能会稍微走遛个弯儿，因为坐时间太长了腿也会麻嘛。 嗯、 然后1点到1点半可能会睡那么半个小时，1点半开始一直到下午5点钟，这就是下午的学习时间。然后5点钟6点去食堂吃个饭，加散一个步回来，然后这个就到了我的6点钟开始一直到10点。其实晚上学习的时间， 这和我高三的学习比较一模一样。 嗯，但其实强度可能比那时候还要大、 嗯、 因为你的复习的量很大、 嗯、 然后10点到11点可能就是洗漱一下、 嗯、 然后11点到12点或者说是就是在这个时间灵活吧，会我个人啊会选择看一些比较喜欢的那个喜剧或者说那个幽默的卡通片来缓解一下一天的疲劳。十二、 嗯嗯、 点之前一定要睡觉，因为否则第二天起不来。 对， 这就是一个每天完整的流程，但几乎你可能每天学习的时间占到你生活的将近2/3。 嗯， 就是尽量把吃饭和学习无关的时间全部压缩。 嗯， 然后我考的时候南京是冬天嘛，就这个季节，南京的冬天没有暖气，所以大家可能没有在南方生活过的同学不太知道，特别的冷，那个冷是往你骨子里面钻，因为你没有取暖的那个地方。然后那个 室内它没有暖气。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买了一个热水袋，就电热水袋放到腿上面，然后盖着个衣服。 嗯。 结果到考研，我真的考研之后，我才发现我腿的就是大腿那一侧起了一堆红点儿，我后来才明白，就是因为只有那一个地方反复受热， 嗯、 所以它就会起红点。 嗯、 然后那一年冬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南京突然间下了一场大雪。南京很少下大雪的， 嗯、 那一年下的非常厚，大概有手掌这么厚的雪。然后我的那个座位是挨在窗户边上，我就感冒了。感冒到什么程度呢？开始我还挺着，就是咳嗽啊，什么发烧、晕啊，还挺着。有天早上我就没起来床，大概8点多了，我的那个研友考研院给我打电话说：“哎，你今天怎么还不来？”我说：“我实在爬不起来了。”就整个人瘫在床上起不来，然后我大概让自己多睡了一会儿，还不行，我就没办法。那个时候宿舍大四了嘛，已经走的人很多，就没剩几个，其他同学都是晚上玩游戏，这白天都在睡觉。 嗯、 我就生把床上叫来，我说你陪我去医务室吧，我可能真不行了。到那一看，发烧40。 天、 啊！我自己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发了那么高的高烧，然后 就是完全已经没有无意识了。 就是我觉得我难受，有点身体软起不来，但是我没想到发烧那么严重，然后就赶紧打退烧针，然后输液嘛。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医生就说你今天两天休息别看书了、 嗯、 然后打完点滴回到宿舍，你就心里面不踏实， 肯定的 不行。然后我就拿着书又去了自习室，然后就头趴在那个桌子上面这么翻书看，就头垫在桌子上。然后你说我那时候能看进去东西吗？我说良心话，我那时候看不进去，就是很机械在翻书。但是你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要翻书吗？因为我在我心里面，我觉得我多翻一页书，我多看一眼，我就离北京多近一步。 哦， 这是我当时真实的心理反应。就是因为那时候压力大到什么程度，我会觉得北京的学校太难考了、 嗯、 尤其我不是名校出身，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就是压力更大。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做了一切我想做的，可能就为了能考上这个学校。然后每天在打击自己，就自己会打击自己说我可能考不上了，就是我像个精神病一样。就是你们想象不到一个男生精神病什么感觉，就是我每天做题，我突然就会站就坐起来说，哎呀我考不上了怎么办，我考不上怎么办， 魔怔。 然后说完这句话之后大概3秒钟了，我一定能考上，然后继续看书。我对面的那个研友就是开始还惊讶说你怎么了，后来习惯了又犯病了，真是 好可爱、啊、 每天都在重复无数轮这样的过程、 嗯嗯、 就是每天在打击自己，因为题有的时候你做不对嘛，或者说你背不下来、 嗯、 你就觉得想放弃。 嗯， 你看到别的人去工作了，你或者说是有什么其他门路了，或者说有些成绩就特别好保送的，你就会觉得哎呀我能不能行，我对自己质疑特别的强烈，每天处在那种恍惚的状态。但就是可能刚才我提到我对广院的那种感情，就是觉得说人生我不是这一次我一定会后悔，那我就逼着自己，我说我一定要再往前努力一步。 然后这是考研中我说比较大的问题。 嗯， 有个小问题是每个考研人都会遇到，就是犯困。因为你刚才说那么高强度的学习之后，你会特别容易想睡觉。 是， 怎么办？南京的口味你们不知道没吃过南京菜，其实是比北方菜要辣一点，但又没有到四川那么辣。然后我就去买那个就当地最辣，就我们学校里卖的最辣的那个鸭脖。 嗯， 鸭脖你知道，大家吃鸭脖就知道里面肉很少，知道吗？我就含在嘴里。如果我今天特别困了，就真的是挺不起来了，我就拿一个鸭脖含在嘴里面。那个鸭脖辣到什么程度，我不是很能吃辣，在那个时候辣到嘴是疼的。 天啊，最后天一自我考完研也开始能吃辣， 特别能吃辣， 练出来了。 对，就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然后后来这个段子后来被别人传开了，就说你知道吗？天一为了考研每天吃辣椒，就是从我吃那个鸭脖开始的。然后，整个这个过程，我觉得。直到后来到去考试，我们在秦淮河边上那个一个百年的中学考的试。大家知道秦淮河吗？古时候一边是青楼，一边就是贡院，就是一边是大家娱乐的场所，一边就是当年考状元的地方。 嗯， 然后我觉得当时在这个地方考试还挺有仪式感的。 嗯， 然后在考试那天，我们就是在秦淮河边上的旅馆，我还在秦淮河边上站着看看，就是舒缓一下，回忆一下自己这么考研一路走过来的过程。 嗯， 我还挺感慨的，就是我既然坚持下来了，就是从考场走出来之后，我那时候觉得我怎么坚持下来的呢？我考英语的时候，我觉得我就考研无望，因为英语觉得发挥的不好，很多题不认识，就是很多题觉得自己做的不对。然后呢，就觉得已经这样了，要不就还是考下来吧。你们知道考研最大的，就在考研过程当中最大的意思就是，你发现你的周围的人会越来越少，从备考到真正考试都是考一科教室里少俩人，考一科又少两个人，所以当你走出考场那一瞬间，你就知道我是胜利者。这个胜利不是我考上的胜利， 坚持到底， 而是你终于觉得我的付出有一个坚持下来了， 嗯， 我并没有中途给自己留一个遗憾。 哎，其实我们听了天一跟我们分享的这些事情，嗯，其实我和小磊听的都很入迷啊。 对， 我不知道就是在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的观众或者是听众朋友们啊，就是听完天一他讲了他这些经历之后，你有什么感想？其实，无非就是考研的时候，大家这个精力上面都把放在学习上， 嗯， 会累， 对， 然后会吃苦，就是说十年寒窗嘛，不是说， 嗯， 虽然不到十年，可能就几个月的时间。 我觉得我高考都没有像考研那么努力。 我以前也问过天一，我说这个高考和考研它俩区别很大吗？天一说区别非常大。他说考研的这个英语啊，首先就需要你达到六级以上，六级以上的水平。 对， 然后当然还跟你选的专业这些有关的一些科目， 有政治，还有数学， 啊，数学这些，没错。 对， 所以 还有专业课， 所以确实是很难。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有梦想，或者是你不是为了只是混了一个学历，而是像天一这种，就是为了一个心里小小的遗憾去考一所大学， 嗯， 啊，不管是北大呀还是清华呀这些，我觉得天一的这个事例希望可以激励到你。 对，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故事最后一段讲给大家，就是鼓励现在正在奋战最后这个冲刺阶段的同学。我要讲讲发榜的那个过程吧。 好， 因为我刚才不说了吗，考研最大的顾虑找不到工作，我也一样。 嗯， 考完研的第二天我就参加了各个电视台的当时的笔试，因为我是编导专业的嘛。然后后来我去了河南台，然后在河南台那个就是实习的过程当中就发榜了。 嗯， 因为当时在电台实习，电视台实习，我其实周边没有电脑，都是同学说你是那个出成绩的，你要不要把身份证发给我，我给你查一下。 嗯， 我那时候正在入职培训，然后我就发过去了，然后直到就是一直没有回话，同学，你知道那个心就提到了嗓子眼，我说哎呀，这是我考的不好吗？怎么不告诉我？直到了晚饭过后，我们开始去上机去剪片子的时候，突然一条短信过来了，说哥们儿，你考的比我还好，你考了370。 嗯， 大家可能对370没概念。 对对对，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那年的录取的分数线，就是初试分数线是305。 哇， 我当时就是一阵眩晕，你知道，就是那种喜极而泣，我不知道什么感觉。但是我当时就是激动到，就是我真是扶着墙，因为我整个人就有点开始晃了。然后你知道我在实习的时候过程中，我不敢跟别人讲我考研了，因为你怕别人会觉得你不专心工作嘛。 嗯， 我就偷偷跑到走廊尽头的那个窗户边上，然后给我妈打电话，我说妈，出成绩了，我考的还不错。 嗯， 就那一刻你才觉得说你在这将近一年过程当中，你经历过所有的自我的放弃，自我的那个重新的振作起来，然后每天那么晚睡早起， 有了一个结果，就是终于笔试这个成绩是对你个人努力的一个很好的报答。那个时候不管考不考上，至少你自己的努力有了成果展现在你面前了，此生在这个点上没有遗憾， 是做的这些也值了。 鼓掌确实是，因为我们可能没有经历过考研的考上那种喜悦，但是我们经历过 高考 艺考上的这个喜悦，确实是跟天一的这个感觉是一样的， 是的， 也是大家都经历了一番洗礼之后看到了阳光。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我会对那段埋头苦读的日子心存感激。那种感恩的心是因为如果当年没有那么努力的经过这样一次蜕变，今天我坐不在这个平台上跟大家聊天。 是， 所以说人家是说人生难得几回搏，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大家觉得这话听到太已经烂掉了，因为太多了，但只有你真的有一次为梦想奋不顾身的投入一次，你就知道梦想背后的坚持是什么写的。 是，其实像天一哥这样我们能够看到用自己的汗水和努力争来的这种成功的人，真的是非常敬佩，我觉得在我心里。 对， 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考研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但对于考研呢也有很多争议，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来聊一下这个争论区对于考研。 好， 我做了一个这样的板子，让我们可以一条一条的来看，就作为一种揭秘式的，我们这个环节呢就进入我们下面的秘密花语，进入我们今天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女神百分百之秘密花语。我们今天呢秘密花语来聊一下关于考研的一些争论。首先第一个争论呢，我要开始撕了。 好，撕吧。 一个庄重的仪式。 好， 粘的好严 啊！可以给大家这 么读一下吧， 读一下。 女生考研考博耽误青春，不如早点工作好。对这条，二位有什么看法？ 一梦先说，一梦先说。 就我真的很烦这个问题，因为其实我也是在烦这个问题。就是你看我现在也是面临着毕业嘛，因为小磊还有一年，其实他还好。我现在面临着毕业，我有时候就是想。有一个种很颓废的想法，你说这女生，我说是颓废啊，我说是颓废的想法啊，就是女生，哎呀，那么努力，最后还不如找个好人嫁了。 这是一个社会上普遍的存在这种想法。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颓废的想法，但是我觉得正常下来说的话，我现在更想的是先找工作。 其实我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就考研和工作来讲，没有对和错。真的没有对错，因为考研它是一个学习层面的积累，然后工作呢是一个社会经验的积累，没有人说过说你社会经验的积累就比学习的经历不值钱，没有这个比较， 是没错， 对吧？ 但是我妈妈就是觉得30岁之前你把这些学历都搞定之后再去努力。 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以我个人的经验啊，就是我随着年纪增大，因为我现在还在坚持读书，我的确觉得你的精力越分散，它却不利于你在学术层面做研究，因为你的心散了之后，你没法专注在一件事上， 对，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加上你学习的状态，其实越年轻越好，比如说你记忆力也好，反应力的确是越年轻越好，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如果你喜欢学术研究，那么考研我认为不分男女都是可以做的，不存在浪费青春。我刚才提到了，你做了这件事，你经历这个过程，你会觉得青春无悔， 是， 所以绝对谈不上浪费。 对，但是对于有些专业，比如像播音主持什么的，当女生考过研考过博之后，大概已经25、26了，27、28了，这个时候再和刚刚本科毕业的一些小鲜肉小嫩花来比，我们去这个上镜也好啊，或者是去主持一些节目来好，可能是拼不过他们。 也不是吧， 不对，这个观点不能完全认同。 对，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你遇到个特别合适的机会，并且你又很胜任它，很有吸引力去做，这个经验的积累也很重要。 对， 但如果你没有遇到， 那你想再继续读读书，你出来之后你是带着知识的， 是 所谓满腹诗书气自华， 是的， 你这个气质是所谓小鲜肉不能跟你比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觉得读书不是坏事，分人看你适不适合，如果你不适合你去读了，我倒觉得有点浪费精神。 对， 没错，我非常同意。 所以这个还是要看你个人，看你自己。 那我们来看第二条。 好的， 第二条 是争论是什么， 给大家读一下。对于考研好几年都没有成功的同学来说，这种是一种得不偿失的 选择。其实我说实话，这和就是高考 好多人都是这样， 和复读还不太一样。 复读可能大家复读一年顶天两年， 对， 但是我知道我身边考研的真的有三战四战的。 哎，有人这个考了七八年呢。 因为确实要跟大家分享过了，考研它是个比较磨人的过程，它的复习的量很大。你比如说高考吧，可能六科，就是文理分科的话，你考六门，语数外加上你的三科文科或者理科，然后但是考研是这样，可能只有四个科目，但是你知道每个科目大概会有5到10本复习的书，摞起来这么厚，所以从学习的量上它很难。然后所以加上一旦工作之后你的心散了，或者说你在家的也好，你很多因素影响你没有应届生的那种心态的时候，也容易考不上。还有一些人他真的不适合考试， 对， 他能力可能非常强，他就不太适合读书。 对， 对， 那这样的人他考研也会失败。所以刚才你提到就是多次考研这样的人，这样是不是有必要？我倒觉得你要清晰认识一下自己和问问自己内心。 对， 如果你像我一样是特别想去一个学校，这个梦想太强大了，坚持。 对， 如果不是的话，比如就逃避就业，那我倒觉得 说不定你都能找着了呢。 我觉得你不妨先工作，等到你觉得知识储备不够的时候再去读书，也可能更适合你。 对，就对于考研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千万不能就是钻牛角尖，我非要考上不可。 对， 努力的时候要不留余地的努力，结果别那么执着就好。 是，对。 然后我们再看第三条。好， 第三条是稍等， 不太 好写。对，有人为了深造，有人为了刷学历，就是刷学历呢就是盲目考研。我们对于 就是为了学历提升一点，以后在工作当中更有竞争力。 这边觉得镜头是不是可以更好。 就是有人考研呢是真的像天一哥这样为了深造自己提升自己， 对， 有的人考研呢就是想让自己学历高一点，然后成为了那种盲目考研的学生。 是，这个刚才我们也说过。 对 对，就是有的人就是为了刷学历，有的人是为了深造。 说良心话，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啊。一梦怎么觉得？你是反对吗？ 我其实不反对啊。我为什么要反对？就是我觉得刷学历没有什么错。 对呀，我也觉得没有错。 没有错的，其实。 你的学历是你在这个社会上拼杀的一件武器吗？ 而且你确实是自己考上去的。 对。 对啊，这也无可厚非嘛。 是啊。就是可能最大的问题是考不上怎么办，而不是你要不要去考。我觉得你任何一个理由进入考研的这个队伍都可以。 就是你厉害。 对啊，你只要考得上就行。但是我觉得最麻木带来最大的问题不是考试这个层面，而是你考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对， 你只是为了提高学历，这个时候你的学习过程不太会开心，你也很难去把这个专业学得精专。很多人没有读过研究生甚至博士的人，他可能不太理解把一个东西学到了圆锥的顶点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你把这个道理都看透了，并且这种道理不是说跟生活的实际是相那个脱离的，它会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指导你的思维。所以以这个为出发点，你这个盲目考研的后果是这个，而不是说你要不要去考。我觉得考研本身是一个磨练的过程，没什么，任何理由都可以，看你要不要坚持的问题。 是，确实是。所以不管怎么样，还是考研这个东西还是看个人。 对， 一个是看你自己是到底是想深造呢，还是想要一个高学历，还是为了逃避就业。其实不管怎么样，只要你最后真的能考上研，就是你自己的本事。 对 对。 但是我们在选择考研或者不考研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哪条路才是适合我们自己的。 对， 如果你现在读的专业你已经觉得学的差不多了的话，考研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另一个专业。 对对对对对。 对，我觉得像播音主持专业，很多学生就是选择跨专业考研，来增加自己的各其他方面的底蕴，为将来的工作做铺垫，对吧？ 是的， 这也是一个方向。 但是是不是跨专业考的话，会难度更加增大了？ 更大， 肯定。 这个难度大在哪儿呢？就是说你没有4年的这个积累，你在很多层面上是通过这1年的突击，你很难追得上人家4年的这个积淀。人家耳熏目染就比你这个 看书了解的更多了。但是我其实想强调的是考研的过程。 嗯， 尤其现在可能正在备考最后冲刺阶段的同学们，我特别想说的是坚持下来吧，差这几天了，临门一脚了。等你坚持下来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人生的蜕变和成熟。这种蜕变的成熟来自于你心里的坚韧。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不要轻易妥协。坚持下来的那个胜利，不是考上研究生那个层面的，而是你对自己人生的交代。人生当中难得有这么一次青春和一次努力，就把它坚持下来。这时候其他的都不要想，专心的把考试考下来，走出考场，你就是胜利者。 对，好的。其实对于考研，我一直都有一些疑惑，就是我来说，对我来说，我的英语可能不是能够达到六级的水平。 我英语更不是，我当年四级还没过呢。 所以我有点打怵。 不用打怵，天一都这么努力，然后也能考得上，我相信你也会的。 对，我觉得当年我是抱着复习四级的这个经历，在一边复习四级一边复习考研，这是两个梯度的难度。我当时为什么那么容易放弃，就是因为这个英语对我来讲是个大山。但是坚持下来的结果就是我当年的英语比物理分现在高了20分，尽管英语那么烂，就是坚持下来了。所以相信自己，只要你坚持下来就能创造奇迹。 是的，相信自己。哇哦 哦哦哦哦， 开始尬歌了呢。 没有啦。好的，那今天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天一今天跟我们分享他考研的一些经历历程，希望对你也有所帮助。 祝大家都能考上自己理想的院校。 我们也预祝下个月考研的朋友们加油啦， 加油， 金榜题名， 再加一把油。 是的， 你的成功就离你不远了。 没错，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982活力榜，我是一梦， 我是小磊，我们 下 期再见， 拜拜， 拜 拜，拜 拜。 凭空创造，打开了。 草浪花一朵朵。